咁啊，出現先文啊，就係治呢個廟體結座嘅第二科，名為咧叫做引麗釋字，就係引文殊菩薩以麗呢個廟性靈體。咁啊，文殊菩薩以後咧就係文殊菩薩啦，啊冇呢個二文殊，所以無是無非啊。咁譬如呢個妙性靈體就為是一心，所以不是是是非個文殊，就唔通問語啊。所謂語文殊，就更有文殊。自文殊者就為無文殊。咁啊，由於啊無是無非嗰種實相本體，咁啊難以明白。所以佛呢就引例啊来到显明，咁啊说明呢个一真法界啊妙性明体之中呢就本无呢个是非之相。意思即系话，在呢个文殊之外，咁啊如果话更有一个文殊，名为佢嘅是文殊者，咁啊有个是文殊。就當然咧，係有個非文殊啦。所謂有事是一定同有非啦。就為無文殊，咁啊，只不過為無文殊呢一句啊，就有兩種道理嘛。第一種咧，就係、是、真文殊之外，就冇呢個第二文殊，咁啊，佢就無文殊咯，冇第二個文殊，唯一文殊。咁就冇一個是，亦都冇一個非啦。咁啊，第二咧無文殊即係完全冇文殊。咁如果完全冇文殊啦，咁啊從於斷滅啦，咁啊為無文殊。各位如是世尊，咁我真文殊啊，就無是文殊。咁啊，文殊菩薩就答問啦，佢話我文殊啊。就是一個真文殊，就是文殊，那就是文殊，沒有一個是，亦都沒有一個非，我就是一個文殊，我就是文殊，文殊之外沒有一個是，當然亦都沒有一個非文殊，那何以故？那個若有是者，就則是文殊，那就淺淺解釋就是說，如果文殊之外我就叫做文殊，咁啊文殊之外仲有啲是文殊啦。佢话若有是啫，咁啊有是就即系有非咯。咁啊既有是有非咧，就当成为两文殊啦。佢就变成咧则二文殊。佢话而我今日就非无文殊，但你依家就实无是非二相啦。咁啊文殊菩萨讲，佢话我今日咧非是话完全冇文殊。但是老實來講句呢，若是說真無文殊，就成為本滅。所以文殊本體外，沒一個是文殊，亦都呢，沒一個非文殊。因為既無是文殊，當然就沒一個非文殊啦。所以說真文殊之外，我說中間就實無是非两文殊可得，我依中实无啊，系是非二相。咁啊，始终个文殊咧，就譬如个妙净明体。咁啊，话我真文殊啊，咁就譬如唯一真明妙净明体。如果话无是文殊咧，咁譬如一真妙净明体之中啊。咁啊，既然冇一个是，亦都冇一个非啊，因为冇是有非就成为对待啊。如果无是无非，先至显出啊呢个妙净明体咧，乃系我哋当日个绝代真心，当然系无是非啦。所以话若有是者，就则以文殊。佢話：而我今日就非無文殊啊， 是依靠的實無是非而唱，此就有兩種解釋。第一，就譬如我們這個身體不是斷裂，而且大用全章。第二，就譬如這個身體絕代沒有這個能所是非可得，唯一呢是真正了體啊，所真體之外無有這個是非異相可得。所以始終的譬喻呢就合這個前文啊，實此見及原不原是妙證明體啊，就雲何於此的妙證明體之中有個是有個非呢？咁啊，説明我哋妙體絕代啊，咁就無是見義，就無非見義，而同文殊就係文殊。咁啊，文殊之外冇一個是文殊，因為有是一定有非。但係如我今日嘅非文殊，真真正正就係文殊，不過於其中間咧冇呢個是非而相可得而，咁就説明不論啦。外境怎样的生生灭灭，怎样的人我是非，但我的本体清净啊，既无是都亦无非，咁就显示我哋呢个妙体绝代清净。嗱，咁啊，公案里边，咁啊，从前有个风光大师啊，佢就属想游呢个五台山。咁啊，當時佢就問呢個寒山同埋執德啊，呢兩位講啊，佢話我就想去遊五台，佢話你啊，如果係同我一齊去遊五台咧，咁你就係我個同流，即係同我一類啦。咁啊，如果你唔同我去遊呢個五台山咧，咁你哋就唔係我個同流啦。咁啊，當時呢個寒山就問佢啦：，咁啊，原則你去五台啊，你為乜事？咁啊，當時呢個風乾就答覆佢啊，佢話我去五台，主要就係文殊師利菩薩啊。咁啊，文殊師利菩薩啦，咁啊，五台山就係個道場啊嘛。所以我話我去五台山咧，就目的啊，想持禮文殊師利菩薩。咁啊，當時呢個寒山祖師講啊，佢話你唔係我的同流啊，咁啊呢個風乾就只有自己一個人去啦。咁佢入到呢個五台啦，佢喺半路都遇到一個老人家，咁啊坐響樹，咁佢就行埋去問啦，佢話莫非你就係文殊？咁啊呢個文殊菩薩就講啊，這個老人家就講啊。他说边次有两个文殊啊，咁啊，当时呢个风干咧，亦都了解多少啊，咁佢就作礼啊，拜落去，咁啊，点都仲要拜落个将近起头啊，将要起身咧，呢个老人就唔见咗啊，嗱，咁啊，呢个公案就系话咧，如果你去朝五台山，你目的就系。禮拜文殊菩薩咧係啱嘅，但因為咧有咗一念咁文殊菩薩啦，咁啊變係有是就有非啊！你呢一念心啊，都係一種是非嚟嘅。所以我嘅寒山祖師講咧，你就唔係我同流啦。啊，等於寒山祖師嘅境界咧，仲深啲。所謂處處都係道場。处处都是文殊菩萨啊，使乜从呢个地方老远跑到个五台山呢？所以话你去五台山啊，你目的系礼文殊，此心都系佛像啊，都未曾洒脱啊，所以你就唔系我同流啦。咁佢入到去五台山，佢见到呢个老人，佢就问呢个老人：莫不是你就系文殊菩萨？嗱，咁既有个字啦。就當然地有非啦，其實我就係文殊，不過冇是非異相啊，所以呢個老人就答啦，佢話邊是有兩個文殊啊？咁啊，呢個風哥已經係領悟禮謝啦，佢就走咗， 你都見唔到佢啦。咁啊，呢一個隱身咧，就係代表啊，唔單冇事無非啊，其實真體絕代啊，不落形相啊。咁就譬如我哋呢個妙證明心，既然係絕代清明啦，何來呢個是非之相可得呢？所以安難相問說：無是見義，無非見義啊！於呢個萬象之中，指不出個是見啊；於呢個萬象之中，選不出一個非見啊。所以佛啊，都引證佢如是如是啊，就說明我哋嘅心性清淨啊。所謂起心即錯，得動念則乖啊！一起心動念就有是非，就落於呢個能所啊，有呢個彼此有對待，咁啊就唔係我哋絕在清淨了體。所以佛就話：此見及言，都原是菩提妙證明體啊！亦都包括眾所想像能見所見之境。以共呢能所和合而起呢个妄想心啊，都系依他，都系属于片计。所谓依他系幻有啊，片计系本空。既然系幻有，亦都系本空啦，何来实体呢？咁啊，即诸法就系本体，本体就系唯一真性，既无是，亦都无非可得。个佛言个体现得妙明啊，与诸空尘的亦复如是，上就系引嚟引文殊菩萨以嚟呢个妙证明心，此处呢就系、是、即成啊，系正式呢以呢个佛法嚟个解释啊，我哋呢个妙证明心呢系清净自在嗰个佛言。但此见甚妙明，因为见性是无形啊，但是灵光独耀，能遍知万法，我哋叫佢做妙明。咁啊，此见妙明的即系能见分啦。但以之空尘，咁啊万物虽多，以呢个空就以呢个尘咧嚟嘅代表，所谓我哋眼见一切尘境。就屬於所見的相分，不亦復是啊？就是見性，這個能見，與這個空能的萬象，這個相分啊，體呢，它本來就是唯一清淨妙心啊。不管我們有眼前能見所見，其實呢，即能見所見之中啊，就是唯一清淨妙心，既然唯一清淨妙心啦，所以無是見義，就無非見義啊，如同文殊菩薩一樣，實實在在文殊嘅實體之外啊，冇一個是文殊，更加就冇一個非文殊啊，咁啊無是無非本體就係一個文殊，就係文殊，並無是非啦，咁就顯示萬法為心。心体绝代，何来的是见？何来的非见呢？我话本是妙明的无上菩提，净圆真心啊！本是妙明，咁啊妙明而称为本是啊，就说明我哋本体即照不二，而且人人本具啊，系个个现成，非假修得。咁啊，本来就系妙明，咁就叫做本是妙明。咁无上嘅菩提就系佛所证嘅一切种智，咁啊菩提就系国度啊嘛，国度咪即系智啦，所以无上菩提就系佛所证嘅一切种智。咁啊心性一法不立，一尘不染。咁就叫做净啊！咁啊，心净啊，树穷横遍，具足万有，咁就叫做如。咁啊，心净力千古而不变啊，运万法而常新， 咁就叫做真心，咁啊合埋咧就叫做自然真心。咁啊，若是话依此呢个本事嘅道理，十念三昧佛即以此本体名为佛啦，就系众生正在迷此本体之时，但佢亦都具足呢个佛性啊，本来如是，从来未曾遗失啊，所以称为个本事妙明啊，无上菩提系正言真心，本来是，本来系如此。佛所证嘅系正此啊，众生所迷亦系迷此啊，不论迷之以悟，但系本性仍然系如此啊，不因迷悟而有所得失，咁你叫做本事。咁啊就批，咁啊呢个三十三天啦，咁我哋呢个帝释天王，咁啊佢有一晚啊。就发梦，咁你嗰个发到啲嘢梦咧？佢就发梦，梦见自己啊一跌，咁啊跌落个厕所里边，咁啊嗰啲古老嘅乡下厕所就好多嗰啲虫啊嘛，咁啊佢跌落个厕所里边啊，咁啊有好多虫咁啊捞住佢，咁啊佢想离开咧，自己嘅能力啊做唔到啊。咁啊，响呢个粪坑嘅树咁啊，浮来浮去啊，我啲虫就爬到佢身上，咁啊，当然呢个味道就唔系几好闻啦。咁啊，佢正在爬下爬，想离开呢个粪坑，爬咗两爬啦，佢突然间佢就醒咗啦。咁佢一睇啊，自己不过发梦啫，仍然佢呢个宝体啊，瞓响佢呢个宝床上边啦，咁啊，好舒服。绝无咧堕于呢个粪坑，咁啊其实唔单话佢醒咗之后，佢冇堕于呢个粪坑，佢即使正在发紧梦之时啊，跌落呢个粪坑，嗰啲粪虫嬲到个满身，嗰个时候，但系佢个宝体啊，瞓响呢个宝床嗰度咧，咁啊仍系香洁一样啊。是无半点的臭味啊，不会因为梦到这个粪虫以及自己堕于个粪坑啊，这个床上的宝体有所变，没有所变，床上的宝体仍然是香洁，不因梦为粪虫而有所染污啊。我们众生这个妙明真心都亦复如是啊，虽在呢个生死流转，但系本地佛性都与佛无二啊。咁啊，即使正在迷慧中，所谓轮转六道啊，生死不息，但系佛性本体唔单话未有失啊，半点都未有减少啊，而佢所具足嘅佛性啊，同佛所证嘅咧系无有增减啊。同时是平等一样，只不过迷惑，所以未曾亲自认取啊。若是他能够问佛法，或者自己读经解义啊，晓得自己有佛性，此个佛性绝在真心啊，无得失，无迷染啊，他当下悟得啊，咁佢自己呢个本命就显露。就以十方诸佛所证咧，系无二无别，所以佢正在迷字，此性不失，亦未曾少啊！好似呢个帝释天，佢正在发梦啊，堕于呢个刺坑粪虫之时，但系佢自己嘅本人啊，咁啊仍然咧系响呢个天上呢、这个宝藏嗰处咧，咁啊同样香洁。并未有改变，所以唐朝这个袁沙比禅师啊，他开悟，他就讲句话，他说尽大地是老僧一只眼啊。那么你说尽大地，所谓山河国土草芥人畜啊，你说尽大地的事事物之多，我就数不清啊。那他只讲，他说只是老僧一只眼。 咁啊呢一隻眼如果係咩眼啊？咁啊呢只就正式係法眼啊！亦都等於話佢點解會開悟啊？佢就係悟到呢只法眼，所以盡大地嘅一切事物，人我是非、草乃人畜、山川河流，呢啲通通都係依他起善啊！我哋不了依他而玩，所以還起執著啊！处处都以我为出发点，所以越堕就越深啊！咁啊，若是我唔能够悟到自己呢个菩提妙证明体啊，呢只就系法眼啊，呢只就系法眼啊，点得嚟啊？因为我重大地嘅事事物物，我都不落分别啊，了达依他所起嘅而幻而化。天计所执的本来空寂，咁啊由是返往归真，大彻大悟。所以我呢一只眼啊，就系、是、叫做法眼啊。咁啊亦即是悟得见与见缘，所谓如是菩提妙证明体啊，悟得万法为心，不为境所转，既无是亦无非啊。所以尽大地。都是我老僧一隻眼遍照無遺，是不落分裂的，所以我就開悟了。因此此經第八卷結經靈之時，他都說十方如來是清淨海眼啊。在這個花園經亦都說，他說普眼法門就不單是十方諸佛正此法眼啊，咁一切众生亦都具此法眼啦，所以向下经中亦讲啊，嗰、那个有漏世界十二类生啊，得本国妙明国圆心体与十方法系无二无别，就说明一切六道沉迷众生亦都具此一只大法眼啊。咁啊，以佛所证嘅无有两样。咁啊，说明一切众生与佛本来自佛，迷而不染，悟得当下即事啊！咁啊，既然悟得当下即事啦，咁啊，真心绝代啊，何来呢个事见？又何来呢个非见啊？所以话无事见而就无非见而啦。咁妄为即空，就及以文见啊！此就是解释事义之所以啊，亦都是即难。咁啊，恐防人点讲啊？既此见妙明，都如诸空尘之亦复如是啊。本是妙明的无上菩提正圆真心啦。咁啊，一定能见所见，正所想象，本来就是妙明。本来就无上无替，本来就是正圆真心啦，说明我哋真心绝对无能所同无是非。咁啊，现在又点解啊？有呢个能见，呢、这个见分，以共有呢个所见嘅空尘啦。咁啊，恐防有人家咁样问啊，所以佛就讲，佢话妄为色空。就及以文见啊，就系说出有能见、有所见嘅理由，就说明点解现在有能见、有所见啊？有彼此有能所有是非有对待咧，就系、是、由我哋众生所谓一念无明不觉，所谓迷真起妄啊，咁就先至幻起。这个正步的真身，所以就有这个见闻觉知啦。我们一念迷真起妄，这一念心咁啊越转越粗啊，所以就幻起这个依步的世界，因此就有这个色空万象。咁啊，既然我哋一念不觉迷真起妄，而有呢个正报嘅见闻，有呢个依报嘅色空万象啊，咁啊，当然就唔系真实， 咁啊，唔系真就虚妄啦嘛。所以话妄为色空啊，系及与变啊，就唔系话真有色空，真有文字，系妄为色空，就妄为文变啊。呢、这个能见嘅文性见性，以共咧所见呢、这个色空情景啊，完全咧系迷一念真心而玩起，所以叫做妄有，唔系真有。就亦如我呢个有眼病嘅人，咁啊见到呢个虚空有花，那系纯是系妄见啊，唔系真见。理由就系佢因为佢眼有病，所以先至见到虚空狂花乱舞啊，咁啊属于呢个妄见啊。咁啊若是佢呢个暗眼病除，虚空何落呢个狂花乱舞，亦都咧冇咗佢呢个病眼啊，能见所见都冇啊，所以我哋叫做妄有啊，就唔系真有。佢话妄为即空。就及以文见，就是解释。恐防有人问啊，既然能见所见都是如是菩提妙境明体啦，何以现在是确而实的啊？有能见有所见呢？所以佛就解释：妄为色空，妄为文见啊，纯粹一念不觉，迷真起妄而有。是属于妄见，就不是真见。咁啊，有始终，咁啊，本是妙明无上菩提自然真心。咁啊，本是咧，咁啊，与呢个上文那个原是菩提妙净明体呢、这个原是啊，即系一个就说本是，咁啊一段咧就说原是，咁啊有乜唔同咧？咁啊，当然就各有用意啊！嗱，不前文话此见及缘，即原是菩提妙净明体，咁啊，说明能见所见都系如幻啊！原来啊，佢个本体系实在就系菩提妙净明体，咁就说如意之所中，就说明我哋返往归真之时。所谓终极啊，即系究竟成佛啦，啊无是就无非，所以说话此见及缘，系原是菩提妙净明体啦。但系始终啊，本是妙明无上菩提，净然真心，妄为色空就及以能见啊，就系说明事义之所始，就系话我哋从真起莫故啊。所以妄为色空的合与文见，有能见所见啊，当然就有呢个自义，以共非自义啦。咁就系总答阿难，合诸大众，非无学者闻佛此言啊，妄然不知自义嘅宗旨。咁啊，你唔知得啊，所谓自义嘅宗旨啊嘛。所以现在呢，我就话俾你听，话此见及缘，缘是菩提啊，妙净明体啦，就系说呢个自义之所通啊，返往归真，终极就无是无非啊。我又话俾你哋听，话本是妙明嘅无上菩提，净然真心，妄为色空就及于文见啊。就是说明的自义之所指，理由就迷真起妄故，所以有能见所见，有这个自义，有这个非自义啊！你哋唔明白啊嘛？我现在就是如上文咁咧，话俾你哋听。到于第二月，个谁为自月啊？咁啊，又谁就非月咧？此就系引气月。嚟即系显明，咁啊天上边处有第二个月啊？天上就系第一个月。咁啊，点解有时有第二个月呢？就有个人啊，可能个眼嚟痒痒地啦，咁啊就捉下佢， 咁啊，佢一捽下隻眼啊，咁佢向頭望下呢個月咧，咁啊，似得咧呢個真月個旁邊咧未有幾遠嘅啫，好似就多咗一個月，咁就變成啊第二個月咯。咁啊，呢個第二個月之所以產生啊，就純粹係隻手捽下隻眼而產生嘅。咁啊，如果我隻手唔捽嗰隻眼，同平常咁啊，你啊突然間啦，咪有嘢或者十五六啊月亮當空，咁你又唔捽嗰隻眼喎，咁你啊舉頭望嗰個月亮啊，咁你就邊處有呢第二個月咧？就是一个真月啦，所以如果你唔捉嗰只眼，其实第二月就是呢个真月。咁啊，既然只系有一个真月，就是一个月，何来一个是月啊？又何来一个非月呢？话明就是一个月，咁就冇一个是就冇个非啦嘛。咁就譬如颠月颠圆啊，因为文过眼嘅。若是能够离念啊，亲照自心，亲见本来，所谓全妄即真，既无见与见缘，何来是诸与非呢？所以真心就无是见义，系无非见义啦。今文时就但一与真啊，就中间的事无是与非与。咁啊，佛就同文殊讲，佢话暂一而真，咁啊，既只系一个真月啦，咁啊，在呢个真月之中，何来有一个是月啊？更加谈唔上咧，有个非月啦。佢话之间咧，是无的是与非月，咁啊，此个真月就譬如正圆真心，第二个月就譬如见相二分。咁啊，捽眼而有第二个月，就譬如迷真心，有呢个文见即空，所以于其真月之中啊，冇一个是，冇一个非，只要呢个手捽只眼，唯一真月啊，真月之外无是月，亦都无非月啊。咁啊，譬如我哋若是能够直合观心，离妄念啊，当下就是真心啊，唯一呢个面净明觉之本体，何来呢个见闻色空呢？所谓能所既尽啊，当下就是绝代真心啊。既然真心绝代，当然就冇呢个自见。亦都冇呢个非见啦，所以佢就无是就无非。嗰个是与与今就观见与尘，种种法名就名为妄想啊，不能于中就出是非时，佢由是精真就妙觉明性啊，就故能令于出是非时。咁此一段经文。佢哋如来随持是达嘅第二科，名为咧是迷悟得失，即系佛开示，我哋迷故，咁啊呢个绝对真心嘅非失此失啊，咁啊若是我哋唔知故咧，我哋呢个绝对真心就非得此得啦，咁啊始终。所谓这个语字就是指阿难而言，那么见和这个尘字呢就属于依他起性的见相而行，那么相文的见与见缘和此见其缘就即是呢亦是这个依他起性，那么亦即是见相而分，咁啊，种种法名系属于呢个片计执性啊，就话不了呢个依他系而幻，执呢个见分咧为实我，执个相分咧系为实法，咁就名为你就妄想。咁啊，不论咧你说能、说所、说时、 是非啊，总是啊分别妄想所作，或不能依中就出是非时啊。咁众生由于迷中过日子，众人啊响呢个迷中讨生活，所以不能啊于呢个妄想之中，系超出呢个是与个非。咁啊，此就说出众生迷故，咁就非失是失啦。咁啊，由是精真了觉明性啊，就故能令你出子非子，此就涉嫌返妄归真。咁啊，背国合尘之故啊，咁啊了达见与见言嘅依他起性，同埋呢个所想上嘅片计执性啊，本来就系原性实性。唯一身体，咁啊，既无能所，都亦无是非，所以能令你安难，指不出何者嘅自见，也指不出何者嘅个非见啊！咁啊，超出呢个是非之外，所谓全妄即真，即相即性啊！我话故能令你系出。子非子，咁就说明误故啦。就非德啊，系同于德啦。个阿难个八不言，世尊成法王所说，国明个天方界暂然常住嘅圣非心念，与先梵志梭皮迦罗所含明帝及头灰等。诸外道种，说有真我，遍满十方，有何之别？佛世尊亦曾于灵鹫山为大慧等敷衍施喻，彼外道等就常说自然，我说因缘就非彼境界，我今观此觉性自然就非生非灭，远离一切虚妄颠倒，就自非因缘。咁啊，以地缘系云何开示，不入贫邪，获真实心，能妙觉明性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咧，属于啊正智见性嘅第八波，咁啊，即系十番变见啦。讲完前个七番啦，咁啊，现在属于咧系第八番。咁啊，第八番嘅变见呢个科名啊。就是若这个恶道世世对简显见性啊，是非因缘自然。那么外道是一件事，世世是一件事，本来就两件事的。那么现在是以这个外道的世世对简显这个见性啊，不是外道的自然。咁啊，亦都唔系世世嘅因缘啊，咁啊，非自然非因缘，就显我哋呢个自性咧，不落于自然，不落于呢个因缘，因为见性不变之体，有随缘之用，所以咧就唔系自然啦。咁啊，正在随缘之时。而本体不变啊，咁就唔系因缘，咁啊说明我哋嘅真心绝代啦，系不落是非，亦都非是因缘自然，咁你叫做若呢个世外道世世对简显见性啊，非是因缘，亦都非是自然。嗱，咁啊外道就系心外求道。心外有法，咁心外求道，心外有法，咁咪叫做外道啦。但系见性随缘，而本体不变，咁啊，只得咧系神我自然外道。所以啊，佛说啊，见性体虽不变，但系用能随缘啦。咁啊，既然不变体能随缘啦。咁就唔系外道嘅自然啦。咁啊，同时，咁啊，见体本不变， 用能除缘，能够照了这个明暗空室啊，那么就似得呢这个世世的因缘。所以佛就是显示说出见性，用虽然是能够随缘，是照了明暗空室，但是本体不变。那么既然本体不变，那就不是这个世世的因缘，那么总显见性不是世世因缘，也不是外道的自然。那么如今见性究竟是什么呢？那么见性啊，就是这个天然之理，就是我们任何一个众生自己本具这个真心，真心不变随缘，所以非自然啊，真心随缘不变，所以非因缘。那么说明我们这个自性本体呢，不落于因缘，亦不落于自然。那么在这个文对某的大师，他说有三番呢来的简洁，见性就不是这个外道的自然。第一，那么佛说这个净如真心，妄为色空，及与文见，就是说明呢真如不变之性啊，那么具全体而随即这个不生灭之体呢，随缘成一切法，所谓即真而俗啊，即金就成器啦。咁啊，亦而举真如之全体啊，咁啊就妄成两如，但系两如之外就更无真如可得。但系现今外道所计嘅明慧神我，为能生万物啊。咁啊，明不神我就为能生，咁啊，诸法咧就为所生啊。咁能生嘅神我系常住，系不生灭。咁啊，所生之法咧系无常，系生灭。咁就能生就不是所生啊，所生就不是能生，成为心外有法，法外有心，就唔同佛教所谓即心即法。即法即心，咁就一不同。咁啊，有佛说，佢话此见佛缘啊，个缘是菩提，就妙净明体，就即是呢个真如，随缘之相啊，仍然全体而不变。所谓即俗而真，就即气成金啊。如指第二页嘅全体，即是真如。真月以外无第二月的别体。那么现今外道所计万物各有体相，并且推这个明帝神我以为生因，那就能生就不照所生，所生就不照能生，那么只就不似乎因果皆非，就是第二个不同。那么有佛说诸法所生是为心所言，咁啊，变成呢个外道啊，所谓都无非色非空，以及呢个超超零零嘅境界啊，亦是为心所缘，乃系法色中嘅亲相分。但外道执此以为明帝，以为神我，咁就不达万法为心之子，咁啊，属于第三不同。咁啊，因为有此三种不同啊，所以呢个大小乘经典咧，都系说呢个因缘心义而摧破之。咁啊，现今柯南强欲隐同，因为佢深知末世邪途，以邪作径，所以举而问法，令佛咧详细啊。是为我们开始，讲到这处时间已到，向下文长就付于明日。